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。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。

现实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全世界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欢迎继续收听《雷人秀》。 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，点燃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腻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该上对，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该上对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爱爱爱爱，我有点胆怯。

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。像是最后的游荡， 心上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。爱就爱的逞强，不过是美梦一场，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，给自己留一个晚上。没有爱又会怎样，谁都要孤独收场。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，从此不是那绝望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也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 你是贼，用温柔就偷窃我全世界，再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。多情缘被吹灭，梦里面只有你相陪。醒着神秘瞬间，享受此刻暧昧。我忘记在什么季节，什么时间地点，还有谁直接心像落叶。是你让我摇摇欲坠，就这么微微的暖暖了，默默的轻轻了，眼神里擦出了爱，找不到其他对白，说也奇怪，我已经躲不开。我又三处又愉快，又模糊又明白，像经典悄悄存在，麻醉我脑海。等你揭晓答案，我会耐心等待，不会走开。装成熟像朋友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臣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臣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3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2016年以来，我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廊坊市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坚定挺进50强、率先打小康、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奋斗目标，加速推进项目建设，大力构建4+6现代产业体系，以改革创新推动市域经济实现新跨越。4+6现代产业体系即大力发展文化创意、智慧物流、通用航空、众创空间4大现代服务业和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汽车零部件、机械制造、印刷装订、食品加工6大传统优势产业，力争实现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交相辉映、相互促进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，带动全市经济提档升级。燕郊现代服务产业区启动区创意企业研发中心及企业总部项目，就是我市现代服务业项目的一个代表。该项目拟利用燕郊独特的区位优势，

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生守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。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像无动于衷，已经没有用。 承受不起的伤。

些事情听得有道道理，涂挂着眉宇宙掉几层皮，你的苦晒你的种子标记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不完那快乐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滋味太浓缩，你吃什么他想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是什么就吃什么他情绪沾满着我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锅，一口一口你为什么吃掉了生活，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苦瓜的眉宇宙掉几层皮，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，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，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得快乐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着我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窝，一颗一颗你为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，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，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，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，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，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，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拨动情根，越陷越深，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，难道一等再等错过缘分，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，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，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，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，但愿

是为梦而活着，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。 在七月的沙滩，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。我在七月的沙滩，想念你。